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汤姆人与王焕章的第一次交锋没占着便宜，眼见着永生斋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在锦池坊街逐渐地站稳了脚跟，气得他牙根咬紧，伺机报复。中秋节前的一天上午，锦池坊街人流如潮，商户们的叫卖声嘈杂交织，不绝于耳，一派节日的景象。永生斋的拴马庄上拴着的两匹红鬃烈马也在咬颈嘶啃，前蹄蹬扬，调皮打闹着，凑着热闹。马的主人是从内蒙古绥远来京做皮货生意的客商刘苍岩。30年前呢，他的父母从河北景靖苍岩山走西口，在绥远立足起家，如今已是当地皮货生意的望门大户了。王焕章当年跑马洋市场背包卖鞋的时候，跟这个刘苍岩呢接下了友情。那个时候刘苍岩看王焕章背着包跑来跑去很辛苦，就把他租住的杨家马店腾出了一间空房子，让王焕章雇马拉一批鞋存在这个空房子里边，并且呢留王焕章和杨康一起住在杨家马店，给王焕章带来了方便。王焕章为了感恩，在刘苍岩回绥远之前包好了20双鞋送给他。刘苍岩收了鞋，但是鞋钱照付。他说：焕章弟，小本生意赚点钱不容易啊，等你将来把这买卖做大了，这鞋啊你要是不白送给我，我都给你结。刘苍岩长王焕章8岁，两个人情同亲兄弟。这次呢他骑马来到永生斋，一是前来给王焕章开办永生斋鞋庄道喜祝贺，二呢是顺便买50双鞋，准备回绥远的时候送给亲朋好友。王焕章和刘苍岩坐在钱塘的八仙桌的旁边品茶叙旧， 兄弟俩多日不见，相谈甚欢。刘苍岩品着茶说：“哎呀，换张地啊，永生斋开业那天我还在岁远呢，今天特来捧场助兴。哎呦，你这鞋这个生意做的是有模有样了啊！哎呦，这个柜上你是客流不断呐。哎呦，我为人弟能有今日，感到十分高兴啊。这都是靠仁兄您这样的朋友帮衬着，才有了这点起色。您呐，要是不急着回去，中午呢就留下来吃饭吧。锦石坊街南头啊，新开了一家老北京饭庄，都是北京土菜。嘿，这饭庄还真火，我呢陪仁兄喝两盅。 哎，万章弟啊，美意我心领了，可今儿个还真不行。 中午呢已然和大顺皮货店的张掌柜的约好了在全聚德烤鸭吃饭， 要啊谈笔生意呢，回孙远之前把所有的买卖还得砸瓷实了，是吧？ 哎，我先记上北京土菜这笔账。 哎，还有老白干，一样都不能少。 刘苍岩爽朗地笑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一个伙计提着点心盒掀开了门帘，来到了王焕章和刘苍岩的面前，把点心盒放在了八仙桌上。王掌柜，您交办的事儿妥了。说完就退到后院去了。王焕章把点心盒推向了刘苍岩说：“哈，刚从隔壁家那家点心铺啊给您买的月饼，哎，他们家这个五仁月饼挺有名，您呢替我带回绥远，孝敬两位高堂吧。”刘苍岩看着月饼盒笑着说：“ 嗯，人弟的心意我领了，你每次让我啊带给两位老人的北京小吃，嘿，我爸妈那是可开心了。” 王掌柜的，刘先生要的布鞋已然包装好了，走的时候您知会一声，我再给您搬到马背上。 说着，伙计们把分装捆好的布鞋放在了懒凳的上面。刘苍岩一口喝干了茶杯里的水，站起来：“ 哎，行了，你这客人正多呢，我就不打搅了。行，明天开桌，再见。” 王焕昌陪着刘苍岩往门外头走。刘苍岩停下了脚步，扭头对王焕昌说：“ 哎呦，仁弟啊，还有一件事情我忘了说了啊，记得早先给你提过呀。”可否到绥远去发展呢？这几年啊，绥远那边从内地过去闯荡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那规划老城的热闹劲儿啊，哎，不比锦石坊街差呀。你不妨把这个鞋运过去卖，要生意好，还可以把永生斋开到绥远去。哎，这我们家的地址收好喽，到时候用得着。 刘苍岩说着，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字条，递给了王焕章。王焕章接过了字条看：“规划城，小昭寺街，刘记皮货店。” 他拥着刘苍岩的胳膊，迈过了门槛说：“ 啊，仁兄啊，你指点的这个事儿啊，余弟也早有打算。等哪天真要是过去了，仁兄还得助一臂之力啊。” 刘苍岩拍着王焕章的肩膀痛快地说：“ 仁弟放心，义不容辞。” 送走了刘苍岩，王焕章转身登上了石阶，手搭门帘，正迈步往回走，突然听到了怪异的喊叫声从锦石坊街的北端传来了。“ 永生斋掌柜的，你给我出来，你卖的鞋都是破烂货呀，你坑死人呢你。” 只见两个中年人，每个人手里高举着两只黑帮灰底的布鞋， 跳着脚摇晃着头在那高喊着，直奔永生斋鞋庄而来了。王焕章用身子挡住了鞋庄的大门，两个中年人倚着王焕章向店门里冲，并且还喊着： 掌柜的，你出来，你我们退货，从你们家买的鞋还没走出北京城呢，这鞋帮就裂了大口子，你这不是坑人吗？你退货赔钱。 这店里买鞋的客人听到了喊叫声，也没心思买鞋了，都扒着窗户往外看。街上的行人商贩也被喊声吸引过来，永生斋门外顿时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一片混乱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借着王李冲的惯性，王焕章不动声色，一个暗使劲儿，那两个中年男人哎呦一声趴在了地上，手里的鞋也被甩在人群的脚下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杨康从店里头冲出来了，一步跨到了两个中年人的身边，扶起了他们俩。哟哟，两位客人，不是这是喝高了还是怎么着？这脚底怎么没根儿？这个说着，他示意身旁的伙计把甩在地上的两双鞋捡起来，送到了王焕章的手里边。王焕章接过了鞋，左右上下翻转着，仔细地观瞧着，心中暗想：这俩人啊，是找我敲竹杠的。王焕章走到了两个中年人的身边，大声地问：两位客人，有话好说，请问这两双鞋是从哪儿买的？其中一个中年人站在那儿，拍打着身上的泥土，歪着脖子看着王焕章，咧着嘴说：你谁啊你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王焕章镇定地说：我叫王焕章，是永生斋鞋庄的掌柜的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吧。中年人眨着眼睛搪塞着说：啊，就袋儿啊，就你们家这鞋庄买的。王焕章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他高喊着说：我家柜上的伙计都在啊，我去认一认，是谁卖给你的，指出来我好找他算账啊。中年人被王焕章严厉的喊声吓得低下了头，小声说：那什么，那不是我来买的，是我们表哥买了送给我的。王焕章厉声地说：你别再演戏了，我们鞋庄做出的每一双鞋在鞋底和鞋帮上都标注着序号、字码，还有永生斋鞋庄的名字。他举起了鞋，冲着围观的人群大声地说：烦劳大家看着，他俩拿的这两双鞋上边有永生斋鞋庄这五个大字吗？纯粹是无理取闹。围观的人静了下来。是啊是啊，哎，看哎，我穿的这双鞋上不但有永生斋鞋庄五个字，这还有这数码日期呢。人群中一位单脚着地一只手举着鞋的青年人高声地说着，两个中年人自知丑行败露，无趣地站在人群里像个缩头乌龟，摇头晃脑不知所措。大家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俩灰溜溜地退出了人群。有人高声地喊着：滚呗，别在这捣乱了，滚。这个时候王焕章对着围观的人群高声地说：各位客人，正好有这个机会啊，我跟大家声明一下啊，我们永生斋做的每一双鞋都有专用的标志，鞋帮里面的序号码子那都是一双接一双按顺序打上的， 就是走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有据可查的。大家放心穿吧，如果有质量问题，包退包换，假一赔十，永生斋凭良心做买卖，绝不坑人骗人。 这场恶作剧啊，就是黑熊会汤姆人一手导演的，为达到损坏永生斋的声誉，让永生斋在锦石坊街难以立足的目的，他派了两个手下乔装打扮成买鞋人的模样，趁中秋节前锦石坊街最热闹的时候来闹事儿了。两个手下垂头丧气地跑了回来，汤姆人气急败坏，铁青着脸，恶狠狠地说， 我汤某人就不信治不了你，不把你王掌柜的收拾了，你就不知道我汤王爷有几只眼。过了中秋节，天气啊明显的渐凉了， 街道两旁的树叶已然变得金黄了，那些被霜打的阔叶垂着头在晚风中摇曳，有的已经开始脱落了，那掉在地上时一刹那的哗哗的声音，就像跳动的音符，吟唱着晚秋的歌声。这天晚上，杨康从老三顺斋鞋铺出来，经过妙英寺的白塔脚下，透着微弱的月光，看那巍峨的白塔依然是晶莹闪光，直冲云霄。杨康走在被塔影遮挡的漆黑一片的胡同里，仰头看着那个白塔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人呐，要跟这个白塔比起来，这多么的渺小啊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杨康感到眼前这么一黑，晕在了胡同里。黑影中钻出了两个蒙面人，把杨康装进了麻袋，一弯腰背起来，朝西四牌楼的方向跑去了。 原来老三顺斋王四爷回他邓各庄过中秋节，在小邓各庄和杨廷芳一起喝酒畅谈，老哥俩谈性甚浓，不知不觉已然到了深夜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因酒后受了点秋凉，一直感冒咳嗽，回到老三顺斋病情仍不见好转。这天傍晚，王焕章把杨康叫到了身边说，二弟啊，今儿晚上本想去老三顺斋看看我四大爷，他那个病呢至今也没好，准备呢到同仁堂请吴景照老爷子看看，吃几副汤药就会好得快点，可今儿晚上呢我还得招待客商，你呀带我跑一趟老三顺斋，不行的话呢明儿一早就去请这个吴老先生。杨康答应着，手里提着王焕章买好的点心，来到了老三顺斋王四爷的卧室。杨康说明了来意，王四爷躺在床榻上咳嗽了几下说， 行，回去啊跟焕章说啊，让他安心做买卖吧，别老惦记着我，我是老朽之人了，这身子骨弱了，有点毛病是正常啊。 顿了一下，王四爷催着杨康回去， 这天都黑了啊，早点回去吧啊，休息啊，鬼上忙一天了，够累的，回去吧啊，回去吧。 杨康站了起来，把王四爷盖的棉被往上拉了拉，哎，四爷爷您多保重，明儿一早啊我三哥就把同仁堂吴老爷子请来给您呢开几副汤药，那什么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 他走出了房门，和王泽民一同走出了老三顺斋。杨康说， 四哥别送了啊，回去吧，照看王爷爷吧。哎， 说完了转过身大步的朝着妙英寺白塔的方向走去了。王焕章 在富庆堂饭庄招待完了山西的客商，回到永生斋的后院，看杨康卧室的灯黑着，就又转身回到了大堂，问账房先生：“ 那什么，刘先生，您看见杨康二弟回来了吗？”“ 啊？” 账房先生正打着算盘结账呢，眼皮向上抬着：“ 哎呦，回王掌柜的，我今晚从没离开这儿，我没见他回来呀。”“ 哎呦，你说这都半夜了， 这黑灯瞎火的，二弟早就该从这个老三顺斋回来了，难道四大爷的病加重了？”王焕章心里嘀咕着，在院子里转了两圈还是放心不下，迈开大步直奔老三顺斋。 杨康失踪了。王焕章急红了眼睛，抄起王四爷挂在墙上的双刃宝刀就要往门外边冲。 王四爷半躺在床上高喊着：“ 喂，我是泽民的，快把你三哥拦住。” 他抬腿从床上跳了下来，拽着王焕章：“ 我说焕章啊，焕章，你先沉住了气啊，没找着杨康就说明他还活着。哎呀，他一准啊是被绑了票了。这地界上啊，咱们也得罪过黑熊会，这件事情汤某人脱不了干系。前一阵子潘师傅把咱俩柜上习武的伙计都捋了一遍，绝活也学了几招。这回啊，咱们抄家伙，不打是不打，要打咱们就把他们给打趴下，把他们赶出北京城去。” 第二天一早，打扫卫生的伙计刚打开门，就看见门板上插着一把匕首，刀尖上戳着一张纸条，吓得伙计们连忙退回了身，连跑带喊：“ 王掌柜的，不好了，也咬土匪了，不好了。” 王焕章从书房里走出来，跟着伙计来到了大门前。他镇定地拔下了匕首，抽下了刀尖上的纸条，打开，上面写着：“ 人是我们绑的，想要活人，十根金条；若要告官，人头落地。交接地点：通州八里桥头，时间今晚八点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过时不候，黑熊会。” 不出四大爷所料啊，果真是黑熊会干的。王焕章自言自语地说着，挥起右拳，砰的一声砸在了门框上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王焕章叫了几个习武的伙计一起去救人，他们能斗过凶狠的匪徒吗？王焕章提出自己要去内蒙古卖鞋，家人会支持他吗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